第96回，蛮消息凤姐设奇谋，谢机关平儿迷本性。话说贾琏拿了那块假玉，愤愤走出，到了书房。那个人看见贾琏的气色不好，心里先发了虚了，连忙站起来迎着。刚要说话，只见贾琏冷笑道：“ 好大胆！”活把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敢来吊鬼？ 回头便问 小厮们呢？ 外头轰雷一般，几个小厮齐声答应。 贾琏道：“取绳子去捆起他来，等老爷回来问明呢，把他送到衙门里去。” 众小厮又一起答应：“ 预备着呢。” 嘴里虽如此，却不动身。那人先自唬得手足无措，见这般事派，知道难逃公道，只得跪下给贾琏碰头，口口声声指教：“ 老太爷别生气，是我一时穷急无奈，才想出这个没脸的营生来。那玉是我借钱做的，我也不敢要了，只得孝敬府里的歌玩吧。” 说毕，又连连磕头。贾琏啐道：“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府里稀罕你那朽不了的浪东西。” 正闹着，只见赖大进来，陪着笑向贾琏道：“ 二爷别生气了，靠他算个什么东西，饶了他，叫他滚出去吧。” 贾琏道：“ 实在可恶。” 赖大、贾琏做好做歹，众人在外头都说道：“ 糊涂狗脑的，还不给爷和赖大爷磕头呢，快快的滚吧，还等窝心脚呢。” 那人赶忙磕了两个头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从此街上闹动了，贾宝玉弄出贾宝玉来。且说贾政那日拜客回来，众人因为灯节底下，恐怕贾政生气，已过去的事了，便也都不肯回，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时。近日宝玉又病着，虽有旧例家宴，大家无幸，也无有可忌之事。到了正月17日，王夫人正盼王子腾来京，只见凤姐进来回说：“ 近日二爷在外听得有人传说，我们家大老爷赶着进京，离城是200多里地，在路上没了。太太听见了没有？” 王夫人吃惊道：“ 我没有听见。老爷昨晚也没有说起，到底在哪里听见的？” 凤姐道：“说是在枢密张老爷家听见的。” 王夫人怔了半天，那眼泪早流下来了，因拭泪说道：“ 回来叫莲儿，索性打听明白了来告诉我。” 凤姐答应去了，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泪，悲女哭弟，又为宝玉担忧。如此连三接二，都是不随意的事，哪里搁得住，便有些心口疼痛起来。又加贾琏打听明白了来说道：“ 就他爷是赶路劳乏，偶然感冒风寒，到了十里屯地方研医调治，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，误用了药，一剂就死了，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里没有。” 王夫人听了一阵心酸，便心口疼的坐不住，叫彩云等扶了上炕，还挣扎着叫贾琏去回了贾政， 即迅速收拾行装引到那里，帮着料理完毕，即刻回来告诉我们，好叫你媳妇儿放心。 贾琏不敢为傲，只得辞了贾政起身。贾政早已知道，心里很不受用，又知宝玉失玉以后神志昏聩，医药无效，又知王夫人心疼。那年正值经查，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，二月吏部带领引荐，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，即放了江西粮道，即日谢恩，以奏明启程日期。虽有众亲朋贺喜，贾政也无心应酬，只念家中人口不宁，又不敢单言在家，正在无计可施， 只听见贾母那边叫请老爷。贾政急忙进去，看见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，便向贾母请了安。贾母叫他坐下，便说： 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话与你说，不知你听不听。 说着掉下泪来。贾政忙站起来说道： 老太太有话只管吩咐，儿子怎敢不遵命呢？ 贾母咽哽着说道： 我今年81岁的人了，你又要做外人去，偏有你大哥在家，你又不能告亲老。你这一去了，我所疼的只有宝玉，偏偏的又病得糊涂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我昨日叫赖生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算命，这先生算得好灵，说要去了精命的人帮扶他，必要冲冲喜才好，不然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，所以叫你来商量。你的媳妇也在这里，你们两个也商量商量，还是宝玉好呢，还是随他去呢？ 贾政陪笑说道： 老太太当初疼儿子这么疼，难道做儿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儿子不成吗？只为宝玉不上进，所以时常恨他，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老太太既要给他成家，这也是该当的，岂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？如今宝玉病着，儿子也是不放心，因老太太不叫他见我，所以儿子也不敢言语。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。 王夫人见贾政说着也有些眼圈红，知道心里是疼的，便叫袭人扶了宝玉来。宝玉见了他父亲，袭人叫他请安，他便请了个安。贾政见他脸面很瘦，目光无神，大有疯傻之状，便叫人扶了进去，便想到 自己也是望六的人呢，如今又放外任，不知道几年回来。倘或这孩子果然不好，一则年老无嗣，虽说有孙子，到底隔了一层；二则老太太最疼的是宝玉，若有差错，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。 瞧瞧王夫人，一包眼泪又想到他身上，复站起来说： 老太太这么大年纪，想法儿疼孙子，做儿子的还敢为傲，老太太主意该怎么变怎么就是了。但只姨太太那边不知说明白了没有？ 王夫人便道： 姨太太是早应了的，只为盘儿的事没有结案，所以这些时总没提起。 贾政又道： 这就是第一层的难处，他哥哥在监里，妹子怎么出嫁？况且贵妃的事虽不进婚嫁，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9个月的功夫，此时也难娶亲。再者，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，不敢耽搁，这几天怎么办呢？ 贾母想了一想， 说的果然不错，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，他父亲又走了，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怎么好？只可月些礼办了才好。 想定主意，便说道： 你若给他办呢，我自然有个道理，保管都碍不着。姨太太那边 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。盘儿那里，我让科儿去告诉他，说是要救宝玉的命，诸事将就，自然应的。若说府里娶妻，当真使不得。况且宝玉病着，也不可叫他成亲，不过是冲冲喜。我们两家愿意，孩子们又有机遇的道理，婚事不用合的了，急跳了好日子，按着咱们家份儿过了礼，赶着挑个娶亲日子，一概古月不用，倒按宫里的样子，用12对提灯，1乘8人轿子抬了来，照南边规矩拜了堂，一样坐床撒帐，可不是算娶了亲了吗？宝丫头心地明白，是不用虑的，内中又有袭人，也还是个妥妥当当的孩子，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，他又和宝丫头合得来。再者，姨太太曾说，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，只等有遇的便是婚姻。焉知宝丫头过来，不因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，也定不得。从此一天好似一天，岂不是大家的造化？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，这屋子是要你派的，一概亲友不请，也不排宴席，待宝玉好了，过了公府，然后再摆席请人，这么着都赶得上。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的事，也好放心的去。贾政听了原不愿意，只是贾母做主，不敢违命，勉强陪笑说道，老太太想的极是，也很妥当，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，不许吵嚷的里外皆知，这要单不是的，姨太太那边只怕不肯，若是果真应了，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办去。贾母道，姨太太那里有我呢，你去吧。贾政答应出来，心中好不自在，因赴任事多，不理领平，亲友门见人，种种应酬不绝，竟把宝玉的事听凭贾母交于王夫人凤姐儿了，唯将荣禧堂后身王夫人内屋旁边一大块所20余间房屋指与宝玉，余者一概不管。贾母定了主意，叫人告诉他去，贾政只说很好，此事后话。且说宝玉见过贾政，袭人扶回里间炕上，因贾政在外，无人敢与宝玉说话，宝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，宝玉一句也没有听见，袭人等却渐渐的听得明白，虽也听得些风声，到底影响，只不见宝钗过来，却也有些信真了。今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方才水落归槽，倒也喜欢，心里想到，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，这才配的是，我也造化，若他来了，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。但是这一位的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，幸亏他没有听见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要闹到什么份儿了。袭人想到这里，转喜为悲，心想，这件事怎么好，老太太太太哪里知道他们心里的事，一时高兴说给他知道，原想要他病好，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，初见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。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把我当做林姑娘，说了好些私心话，后来因为紫娟说了句玩话，便哭得死去活来，若是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，竟把林姑娘撂开，除非是他人事不知还可，若稍明白些， 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。我再不把话说明，那不是一害三个人了吗？ 袭人想定主意，待等贾政出去，小秋文照看着宝玉，便从里间出来，走到王夫人身旁，悄悄地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身屋里去说话。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，也不理会，还在那里打算怎么过礼，怎么娶亲。那袭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后间，便跪下哭了。王夫人不知何意，把手拉着她说：“好端端的，这是怎么说？有什么委屈起来说。”袭人道：“ 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，这会子因为没有法儿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你慢慢说。” 袭人道：“ 宝玉的亲事，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，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奴才想着，太太看去，宝玉和宝姑娘好，还是和林姑娘好呢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他两个应从小在一处，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。”袭人道：“ 不是好些。” 便将宝玉、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的说了，还说：“ 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，独是夏天的话，我从没敢和别人说。” 王夫人拉着袭人道：“ 我看外面已瞧出几分来了，你今儿一说，更加是了。但是刚才老爷说的话，想必都听见了。你看他的神情儿怎么样？” 袭人道：“ 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，他就笑；没人和他说话，他就睡。所以头里的话，却倒都没听见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倒是这件事，叫人怎么样呢？” 袭人道：“ 奴才说是说了，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，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。” 王夫人便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你去干你的。这时候满屋子的人，暂且不用提起，等我瞅空回禀老太太，再做道理。” 说着仍到贾母跟前。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儿商议，见王夫人进来，便问道：“ 袭人丫头说什么？这么鬼鬼祟祟的？” 王夫人趁问，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的回明贾母。贾母听了半日没言语。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。只见贾母叹道：“ 别的事都好说，狄丫头倒没有什么。若宝玉真是这样，这可叫人做了难了。” 只见凤姐想了一想，应说道：“ 难倒不难，只是我想了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你有主意，只管说给老太太听，大家娘儿们商量着办罢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依我想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” 贾母道：“ 怎么调包？” 凤姐道：“ 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来，说是老爷做主，将林姑娘配了他了，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。要是他全不管，这个包也就不用掉了。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，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就算他喜欢，你怎么样办法呢？” 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，王夫人点了几点头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 也罢了。” 贾母便问道：“ 你娘儿两个捣鬼，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呀？” 凤姐恐贾母不懂，露怯机关，便也向耳边轻轻的告诉了一遍。贾母果真一时不懂，凤姐笑着又说了几句。贾母笑道：“ 这么着也好，可就只忒苦了宝丫头了。 倘或吵嚷出来，狄丫头又怎么样呢？ 凤姐道：“这个话原只说给宝玉听，外头一概不许提起，有谁知道呢？” 正说话间，丫头传进话来说：“ 莲二爷回来了。” 王夫人恐贾母问及，使个眼色与凤姐，凤姐便迎着贾琏努了个嘴儿，同到王夫人屋里等着去了。一会儿王夫人进来，已见凤姐哭得两眼通红。贾琏请了安，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，便说：“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，试了文勤公，命本宗扶柩回籍，着沿途地方官员照料。昨日起身，连家眷回南去了。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，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，有多少话不能说。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，若是路上遇见了，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。”王夫人听毕，其悲痛自不必言。凤姐劝慰了一番， 请太太略歇一歇，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吧。 说毕，同了贾琏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了贾琏，叫他派人收拾新房，不提。一日，黛玉早饭后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，一则请安，二则也为自己散散闷。出了潇湘馆，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忘了手绢子来，应叫紫鹃回去取来，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。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，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，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的在那里哭。黛玉煞住脚听时，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，也听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么话，心里甚是疑惑，便慢慢的走去。急到了跟前，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。黛玉未见她时，还只疑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，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。其实见了这个丫头，却又好笑，因想到 这种蠢货有什么情种，自然是那屋里做粗活的丫头受了大女孩子的气了。 细瞧了一瞧，却不认得。那丫头见黛玉来了，便也不敢再哭，站起来拭眼泪。黛玉问道：“ 你好好的，为什么在这里伤心？” 那丫头听了这话，又流泪道：“ 林姑娘，你评评这个理，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说错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。” 黛玉听了，不懂她说的是什么。因笑问道：“ 你姐姐是哪一个？” 那丫头道：“ 就是珍珠姐姐。” 黛玉听了，才知道她是贾母屋里的。因又问：“ 你叫什么？” 那丫头道：“ 我叫傻大姐儿。” 黛玉笑了一笑，又问：“ 你姐姐为什么打你？你说错了什么话了？” 那丫头道：“ 为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” 黛玉听了这一句，如同一个急雷，心头乱跳，略定了定神，便叫了这丫头：“ 你跟了我这里来。” 那丫头跟着黛玉到那犄角上葬桃花的去处，那里背镜。黛玉因问道：“ 宝二爷娶宝姑娘，他为什么打你呢？” 傻大姐道：“ 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，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，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，把宝姑娘娶过来吧。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，第二宗……” 说到这里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，才说道：“ 赶着办了，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。” 黛玉已经听呆了。这丫头只管说道：“ 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，不叫人吵嚷，怕宝姑娘听见害臊。我白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，怎么明儿更热闹了，又是宝姑娘，又是宝二奶奶，这可怎么叫呢？林姑娘，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？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巴掌， 说我会说，不遵上头的话，要撵我出去。我知道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呢？你们又没告诉我，就打我。 说着又哭起来。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件儿糖醋倒在一处的一般，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。停了一会儿，颤巍巍地说道： 你别混说了，你再混说，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，你去吧。 说着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，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，两只脚像踩着棉花一般，早已软了，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。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，原来脚下软了，走得慢且又迷迷痴痴，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，更添了两件地的路。这时刚到沁芳桥畔，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。紫娟取了绢子来，却不见黛玉，正在那里看时，只见黛玉颜色雪白，身子晃晃荡荡的，眼睛也直直的，在那里东转西转。又见一个丫头往前走了，离得远也看不出是哪一个来，心中惊疑不定，只得赶过来轻轻地问道： 姑娘怎么又回去？是要往哪里去？ 黛玉也只模糊听见，随口应道： 我问问宝玉去。 紫娟听了摸不着头脑，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。黛玉走到贾母门口，心里微觉明晰，回头看见紫娟搀着自己，便站住了，问道： 你做什么来的？ 紫娟陪笑道： 我找了尖子来了，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，我赶着过来问姑娘，姑娘没理会。 黛玉笑道： 我打量你，来瞧宝二爷来了呢，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？ 紫娟见他心里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了，唯有点头微笑而已，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玉，那一个已是疯疯傻傻，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，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，那是如何是好？心里虽如此想，却也不敢为傲，只得搀他进去。那黛玉却又奇怪了，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，也不用紫娟打帘子，自己掀起帘子进来，却是寂然无声。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脚，丫头们也有拖滑玩去的，也有打盹儿的，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。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，从屋里出来一看，见是黛玉，便让道： 姑娘屋里坐吧。 黛玉笑着道： 宝二爷在家吗？ 袭人不知底里，刚要答言，只见紫娟在黛玉身后和她努嘴儿，指着黛玉又摇摇手。袭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语，黛玉却也不理会，自己走进房来，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，也不起来让座，只瞅着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瞅着宝玉笑，两个人也不问好，也不说话，也无推让，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。袭人看见这番光景，心里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没法儿。忽然听着黛玉说道： 宝玉，你问什么病了？ 宝玉笑道： 我为林姑娘病了。 袭人、紫娟两个吓得面目改色，连忙用言语来岔，两个却又不答言，仍旧傻笑起来。袭人见了这样，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不减于宝玉，因悄和紫娟说道： 姑娘才好了，我叫秋文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吧。 因回头向秋文道： 你和紫娟姐姐送林姑娘去吧，你可别混说话， 秋文笑着也不言语，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。那黛玉也就起来，瞅着宝玉只管笑，只管点头。紫鹃又催道：“ 姑娘回家去歇歇吧。” 黛玉道：“ 可不是，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。” 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，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，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。紫鹃、秋纹后面赶忙跟着走，黛玉出了贾母院门，只管一直走去。紫鹃连忙搀住叫道：“ 姑娘往这么来。” 黛玉仍是笑着随了往潇湘馆来，离门口不远。紫鹃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可到了家了。” 只这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声，一口血直吐出来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